欢迎收听下班喝一杯，我是娃娃， 我是 Emily， 我是 Mia， 我是 Joyce。 我们都在用，我们在吃东西， 刚下班， 所以大家可能会听到我们 一边吃 对 咀嚼的声音， 对，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咀嚼的声音。 还有在喝白酒啊， 我们可以讲吗？ 是这样的， 可以 的 吧？ 那个白葡萄酒 可以，不是茅台or something。 我怎么突然热了？ 我们现在每一集就是边吃东西边喝一杯， 多胖子吧？ 就是下班必备的。 对啊，但是我们不一定要喝，你知道吗？ 喝一杯也有可能喝茶， 对，是 跟咖啡什么的， 可能年纪渐长之后越喝越喝的东西不太一样。 来看他，来杯普洱吧。 菊花。 那今天是到底要不要睡？ 今天不用睡，等 下回家 只能睡5个小时，然后就要 起来运动。所以现在年纪大，新陈代谢有点差。你们刚下班，你们同一个地方啊？可是你们的同一个地方好像跟我也很近。 你也是同一个地方，我们都同一栋楼，好吗？ 同一栋 很近， 什么叫同一 个近啊？对啊，哎， 可是现在已经晚上9点半，我们现在才在吃晚餐。 哎，真的哎， 女人就是这样变胖的，不然怪别人。 可是我的问题跟你们不太一样，我就是有点太瘦。 他叫 做还继续讲吗？ 今天节目到此为止，谢谢，拜拜。 还有你们也不知道，其实要增一公斤也是很难的事情。 烤鸡全部都是你的了， 带回家哦。今天晚上吃完， 很辛苦， 要吃完真的。 然后你知道我那天跟你们碰面之后啊，然后我就莫名生病 哦，对，那天后来 是我们的问题吗？ 我不是你们的问题。然后呢？ 中毒了。 好，反正不是，就是我跟你们分开之后，不是说我要开车去摩天 吗？ 然后我就跟我的一个那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就要下车的时候，我突然头超晕，然后我想说怎么会这么晕，就是晕到我觉得要回到车上坐下，然后我就坐下，我就坐在那边，然后我想说。怎么会那么晕？然后 血糖过低吗？ 我都不知道。然后我在那个很短的时间内，我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简讯给我朋友说我现在在 有点不舒服，然后 没有，我就跟他说我在哪里。因为我觉得我没办法跟他说那么多，我只能用很简短的说我在停车场的哪一个百货公司的停车场。然后我想说怎么会那么可怕？然后我就。就那个开一点那个窗户嘛，然后我就坐在那边，然后想说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我想说会不会是因为我跟你们吃饭的时候就喝了一杯，不是喝了2杯，那个咖啡跟茶 mix， 我想说会不会是那个原因， 心悸是不是？ 对，然后后来我想说也 不 可能啊，对啊，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坐在那边，然后。我也没有怎么样，但是我又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就是头很晕到那种，就是你真的没办法站起来，然后你一站起来你又觉得很 晕眩， 结果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弟弟，我就说我现在很不舒服，然后他就说那你再过几分钟看看，要是真的不行的话他就要来接我，然后后来我想说我另外一个朋友就说要不然我开车就是 去看 医生，然后我又试试看，就我又离开停车场之后我又绕回来，因为我觉得真的不行，然后后来我又去那个 Valley 的地方，我想说那边有人 至少有看到， 至少有看到我怎么了之类的，对，然后我就开车到那边，然后那边的人也很紧张，他就一直在旁边看我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弟弟就 要过来找你， 对，他过来找我，然后就去看急诊嘛，然后就打了退晕的药，结果医生就说你好像没怎么样，然后我就想说我没怎么样吗？但是就 是 很 刚刚是怎样， 没有，就很我觉得说你身体到你不能站起来的状况，你自己知道你没办法站稳的状况，我觉得真的是很严重，然后后来我原本想要住院，但是他们又不让我住院，他们就说你好像没有很严重，然后我就觉得好吧，那我就回家，因为我也没有很想要住院，然后结果隔天又奇怪又好了，然后我还打扫阿姨来打扫房间的时候，我还跟她聊天什么的， 然后后来大概四五点的时候，我又去一个诊所，就是做 treatment、嗯。我想说我已经约了，本来身体不是很舒服，我想说不想要去，但是我已经约了，我想说，哎，那我就去做一个 treatment。因为也是躺在那边让他做 美容 的， 对，就没有什么 嘛，没关系。 对，结果我回来大概八点，晚上八点的时候，我回到家里，我就觉得又有一点晕，然后我闻到我家里的有一些食物的味道，我就觉得 很恶心， 想吐。 你是怀孕了吗？ 好像没那么容易怀孕。然后呢，我想说怎么会突然有点恶心？我又想说死定了，我又回去躺着。嗯、然后我就睡着，因为头晕很晕、嗯、然后我就睡着，睡着之后呢，隔天起来，我想说隔天起来我应该会好一点，结果也没有好、嗯、没有好，我就想说那我怎么办，我因为我原本有课，我要 cancel 我的学生，结果我就后来我就想来想去，我想说不然就再去看医生、嗯、然后我又去看医生，然后就很不舒服，不能吃 Smitty Way、 哦、 就不能吃。重点是我觉得要是我晕可是我可以吃，我没有那么担心，因为我真的很怕变瘦、嗯、所以就是回到原点。因为我一 不吃、啊、这故事讲到最后呢， 是我太瘦了，然后我 翻白眼， 就是最严重的不是因为我不舒服，而是因为我真的很害怕变瘦这件事情，所以我一天不吃饭、我真的很容易， 我这一餐又没吃，我下一餐又要再补多少？ 对，就是真的是那个想法， 然后我现在 啃 的 这 个， 我们 另外一个想法是，天哪，我现在吃下去这一口，我明天要跑多久？嗯， 然后我是整天没吃，然后是前一个晚上也没吃，所以。后来我去看医生，我就跟医生 说，怎么那么容易都不吃啊？ 没有，就是 可以啊， 没有到那种你真的是看到食物你会吃不下。你知道我只能吃什么？你知道吗？我只能吃，我就是拿那个饭拿去做稀饭，然后我就只能吃很少很少，然后完全不能有味道的，因为一有味道我就会 想吐，就想吐。 对，然后 那你是有点肠胃炎了？ 我也是这么觉得。 那是 我想说，哎，因为我又有好像有。觉得肠胃不舒服还是什么的，后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还是要去看医生，我就去看医生，结果 在吃 就在那边等，然后因为你知道吗？因为我一个人去看医生，我又不想要很邋遢的去，所以我就是晚妆，然后结果医生又觉得他看到我的脸，他就觉得说 你很好啊， 你好像 状态非常 对， 佳 对 ，Honey get some food go home you will be fine， 然后他就想说。好，然后我就，可是我讲话就很慢，我就说，嗯，我现在怎么样啊？什么？我的头晕啊？然后他就说，啊，你的头晕状况是怎么样？你突然改变动作的时候会晕？ 他觉得贫血 是不是？还是什么？ 他以为是贫血是不是？ 没有，然后我就说，嗯，我就跟他讲说，哎，我站起来会，然后有时候不会这样子，然后现在问题就是我不能吃，嗯，然后。 问题是我不能吃， 然后我又说我想要住院，但是医生真的很怕你住院、嗯、因为他觉得他可能觉得你要 太够严重 你的那个 insurance、 哦、 他因为有时候他们会例如说你有保险什么他们会、那个、 硬要住就对了， 对、嗯、因为他会补你一些费用、哦、就是例如说你 泰国也这样 有很多 有一些人甚至去住院可以领什么几千块或者是一万、嗯、 哎你 甚至 靠住院赚钱的，都在台湾呢、欸。 对啊，有啊， 那泰国也有吗？ 泰国也有 买家保险，我去买。 但是那个， 但是我的保险 是 真的是医疗保险， 弄鼻子啊，打个肉毒药去煮一下，说不行，我要住半天。 对啊，然后我就很不舒服，然后医生就做了很多测验，就是他就会把我头移来移去啊什么的，然后他就会手在不同的位置让我。就是先 试试看是不是因为贫血， 就是对看我有没有 focus 还是什么的，然后后来他看他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你又可以画很完美的眼线，就是应该是没有那么晕，他应该这么觉得，他就死不让我住院，然后结果后来我就说，哎，可是我真的是吃不下。他说，哎，我不想要跟你说了。 啊？ 他就说，然后他就什么样，你知道吗？他说他不想要跟我说了，之后他就拿了一个耳朵出来，他就说，耳朵，你的耳朵里面有一个 很不、中文的很不那种， 就有点 像平衡，是不是？ 不是很不，有点像，有点像 plaque， 就是它有点 something。 堵住啊， 就堵住，像牙齿你会有那个 挺不稳， 就你去游泳 垢、 那個、 有垢、有点像有一个垢，就算是垢吗？ 我来 Google 一下那个到底叫，反正等一下， 因为你用了很多地方嘛，可是它就是有点像一个 blockage something， 反正 就是有东西堵住了， 它那个东西每个人都有，但是它就是好像移动了，它不在原本的位置，所以 严重就不能平衡， 对啊 之类的，就是他就移动，因为那天是我整个是不敢开车，我是坐那个 Grab 来，就是去医院。然后他就说，因为那个东西掉出来，然后他说，哎，你的东西应该掉在，不是掉出来，就是移动位置，不是正常的位置。然后他就给我看那个耳朵的后面，啊，这个有这边啊，有那边的，那是因为我很想吐。然后我想说，我其实 他真算蛮专业的，他讲到这边， 他很专业，但是呢，其实我。日常生活我很喜欢听这些有知识的东西， 那当下很恨他， 但是 not that day， 就是 给我吃， 不是那一天。然后我就说我想要住院，他就说，哎，你的这个算不严重这样子。他就说，那我给你再看更严重的案例，他就给我看一些案例。然后 上课是不是？ 对，因为医生有一点年纪，但是他很想要让我知道说我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就给我看一下案例，然后那些案例就是。他会用那个放大的那个眼镜还是什么 显微镜， 他看你的眼睛，就是黑眼珠、眼球有没有一直动、对、 哇哦、 因为他说 看得到吗？ 看得 到， 就是他说动的越严重的就是更严重的、但是因为他在动的时候是对，因为他那个黑眼珠 pupil 那个 对、 嗯、 在动的时候你是不知觉的，但是它在动，所以你会觉得头 晕， 因为 你 的眼睛、 你没有办法去顾， 对你没有办法 focus， 定焦，没有办法。 对，然后我就说，那我今天是不能住院，对吗？他就说，你回去吃药，然后呢， 给我躺着。 他说一天就会好。然后我就说，那要是没有好，他说没有好，明天你再来找我。我想说，为什么你不直接让我住院？因为至少医院会有人，就是拿东西给我吃还是什么，不用。 你就跟他说，你要把严重性跟他讲，你就说，你知道我一个人住， 但是他可能看到我太完美的妆了， 你让我 下次住院去， 我就是不想 发生什么事情，请问这谁要负责？我会留下你的名字。 对，但是他就说，而且这个那么轻微的，他说那么轻微的状况之下，你是不能够那个就是领保险还是什么的？ 他就很怕你领去， 他就很怕我领保险。 还是， 但是你就算你有没有让我住院，我还是可以领保险啊。你知道吗？就算他没有让我住院，我还是有领啊。我就是还是有领保险，但是。我就说，可是我吃不下。他说没关系，我可以给你那个胃药跟止吐。就是不是好像类似就是 止吐的，就是反胃酸逆流 对对之类的药。然后我就想说，好吧，他既然不让我住院，我也没办法，所以我就又回家了。结果隔天，哎，果然好 了。 好 了，所以他是专业的， 所以他是专业的，只是 他不让我住院，但是你还是很 worry。我这样子都不能 吃 of course 没有， 又不能吃， 而且他给你吃那个药是 like temporarily， 而且 还是 对这个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因为他也没有再叫我回去， 他可能就觉得好了。 然后后来我还问那个给我药的那个护士说，哎，请问这个他只给我两个药，一个药是止吐的，一个药是头晕的。然后我就说，请问这个药是只有两个，我会好吗？然后他就说。他说OK 啊，你这个药，我说我要全部把它吃完吗？还是我不晕了我就可以不要吃？他就说以你这个状况你也可以吃完，他就说三天或五天你把它吃完，这个症状会自己不见。他说会自己不见。 你有问他说为什么会 造 成东西？对啊，造 没有，他就说都有可能，就是或者是你突然做了一个动 作。不过其实这真的有点难说，因为那个视网膜剥离不是也是大家都不知道原因，就会突然，然后就什么都看不到。 而且 我之前超多朋友这样， 真的、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好了隔一天， 我觉得我已经没有闻到我会让我觉得恶心的食物的味道了，之后我觉得我很开心，我觉得 没吃啊， 我 大吃特吃， 没有，然后我可以吃东西的时候觉得人生就是只要吃得下睡得着就真的是很幸 福 的事情，真的。 我听懂这故事因为他想要表达什么 对吗，就是真的你什么都不要，你真的什么都不要， 不过年纪大的时候 真的就会有这种想法是没错是没错，但是你真的 可是我 很不舒服的 时候，因为你是想吃一下，我觉得睡得着这件事情真的 对，但是因为我不舒服我还是睡得着，所以我就觉得我 你有没 有, 有没有很长的时候就是你其实明明很累很累，然后其实你很想睡，但真的躺下去的时候完全睡不着， 你就是太累了， 然后就觉得fuck。 而且有时候最惨的是你睡了一两个小时之后， 对， 然后你又醒了， 对， 然后醒了之后你就再也睡不着， 对。然后我真的好痛恨那种时候，就是 他们两个的体验。那我的话，我很好睡，我是那种 是 像我昨天 没有睡觉的问题， 工作很累，我不会有睡觉问题，因为我是那种，像我以前常出差嘛，然后常坐飞机，然后以前严重睡眠不足，所以睡觉对我来说是个 luxury。 可是我 睡一个小时对我来说跟拿到黄金一样， 可是我反而因为那样。因为那样的生活，所以我反而就睡不着。 所以我就训练我自己，我就是像我以前我容易睡不着，然后我自从那一年常常出差，然后我都是坐那午夜班， 对， 然后我是比如半夜起飞，然后凌晨 你上班吗？你上什么班？你上午夜 班？什么班？ 你上午夜班？ 红眼 啊！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然后凌晨五点半的时候到 对，然后就被迫要赶紧下飞机， 然后下飞机之后就要去刷牙洗脸洗澡化妆， 因为等一下要开会， 然后就去开会，所以我之前就是都会把自己搞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累，就是都不睡，就是我下班之后 太夸张， 七点回到家，七点回到家就开始可能工作上先处理一些东西，洗个澡弄一弄去机场，然后到机场的时候上飞机，我都是到后面我都是还没起飞，就是一起飞我就睡着了。在跑道上跑到一半我都可以睡着。对，然后到后面之后我就是只要我累，我知道我累了，我就会躺一下，然后三分钟两分钟就睡着了。像我老公打呼打的那种墙壁都会震的那种。 你怎么跟他睡啊？ 我照睡啊，对我来说那是你的世界，我的世界我什么都听不到。 你老公也要看医生，怎么会打呼打 我跟他说如果我以后耳朵变好了，那你要不要去看个医生？ 好好笑。 对，可是你们这样睡不着真的还蛮严重，我觉得因 为。而且我前天有另外一个朋友跟我说他也是睡不着，所以其实 我也容易， 而且会心情会很差 我以前搭飞机十几个小时我 可以不睡，对不对？ 没有，我都可以就睡得着就都睡得着，以前我从来没有那种睡觉。 还是你们压力太大工作之类的 就潜可能就是潜在 潜意识。